锵锵三人行，这个山西王家岭的矿难，人呢终于陆续获救了。所以我们也请来咱们台新晋评论员杜平老师啊，杜平先生， 谢谢谢谢。平常看你们，今天终于被看， 被看，对对对，要等您对这大事做评论。您今天第一回上我们节目啊， 对， 碰上的还不是什么好事啊，毕竟是个灾难。当然，灾难中有奇迹，对吧？有奇迹。我不知道徐老师有何感触啊？ 我就是那个。连续几天看这么高调的这么集中的报道，我隐隐有个预感，觉得这是有希望。 为什么？ 因为我们的这个电视台啊，这些宣传部门除了告诉实情以外，还有一个功能，就是要宣传，要鼓舞人心。所以通常我有个感觉，就是如果这件事情能达到鼓舞人心的效果的话，报道篇幅会比较大。至少反过来说，如果专家告诉他们这个情况非常坏，几乎没什么希望，我觉得他不会这么连续的高调的这个报道。所以我一直心存希望，我觉得这事情有可能。打个不恰当的比方，体育比赛我们比较能拿金牌的项目转播的就多一点。 哦，您是这么算命？ 哎，我看这个宣传报道的规模，当然了，真的你就算希望再大，你能不能赢还是取决于那个运气。所以最后真的能救上了那一瞬间，大家还是非常激动，这个是毫无疑问的。 这确实啊，这个几天我跟你的猜的，我就是悲观论。我这一个礼拜以来啊，我就是每天看一下，每天看一下。但是我每天看的时候，你知道我脑子里想什么？我脑子就想，我说这次100多号人要是全死了窝里边，这得多大的事儿啊！就是、我想、但是没想到，所以说那天这人的这个心情啊，哎呦，救上，而且救上起码100多个救出来了嘛。 是，过去这个时候100多个人救出来不容易， 不容易， 都是死了几百的，全死的。但是这次也讲的，刚才徐老师也讲，你也讲一个运气的问题，确实他也有很多的运气。第一个，他不是瓦斯爆炸，里面还有水还可以喝，对吧？如果不能够淹死的话，他至少能够坚持几天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说，专家通过他的声呐或者其他的方式来测的话，生命迹象还能测得到。不知道徐老师那个猜测，不知道真的假的。反正我是觉得，确实是他有很多的根据在里面。就是说，大幅度的报道，然后就是说里面有没有生命迹象，能不能救出来多少人，估计可能是有一点把握的。 这个啊，我就说这个，咱们就说这个凤凰卫视，像您是新加坡来的哈，凤凰卫视很大一部分观众啊是海外华人，对吗？ 特别在新加坡有很多人看到。 对。所以呢，我也做过很多海外华人的节目。我们在研究一个问题，说华人到底最独到的有一些什么素质？你知道，过去小学时候教育我们说是个中华民族什么的，这个勤劳勇敢。后来我发现勤劳勇敢的也不止你一个民族，对吧？各个民族都可能勤劳勇敢。但是最后我们这个拍纪录片呢，走访世界各地华人，最后我发现能说的好像就一条，哎，就是韧性。说中国人 好死不如赖活。 哎，你这个话可以从正反两方面去讲。 傲霜凌雪，梅花象征嘛。 哎，你正反两方面去讲，我最后就觉得就是说，中国人不管你把它放在全世界什么角落，是在没有尊严、没有人权、什么这个劳动时间超出多少多少的情况下，他活下来了，子孙繁衍，基于今日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我就发现，我们要做什么节目，最后大家感慨不已的。就是，所以我说这话两面说，大家感慨不已的都是中国人民 韧性、 韧性生存能力。到最后，要不说张艺谋拍那电影，名字就我觉得值得一咏三叹，就活着嘛，活着。很多时候我就觉得，我作为中国人，那尊严我不是看得太重了，就是我觉得好赖，不是，反正就活着吧， 活着比怎么活更重要 啊！就活下去。 还有个除了您说的韧性之外，还个认命。 哎， 他认命了以后，他就能够坚持下去。他如果不能认命的话，他就没办法坚持下去。你看现在啊，死了那么多人，如果能够自我安慰的话，就认命了。我也就这样了。中国还有这样一个特点，就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特点，就这样，我认命了。 哎， 是不是？ 你就像是咱们你说那个获奖的小说《芙蓉镇》嘛，你记得吗？当年姜文演的那个什么秦书田，你记得他跟刘晓庆绑一块儿，他说什么？活下去，像畜生一样活下去。哎，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一种东西。 他上来以后讲的开始的一两句话，现在传媒都做报道，你看他们选在这个标题啊，很有意思，就大家认为这几句话是非常。有一个工人上来就说，我在下面待了一天一夜了，他其实8天8夜 他怎么觉得， 他脑子就是说 里面全是， 我在下面 不知道时间， 他不知道，我在下面一天一夜了。有一个很多报纸做标题的，就是拿手机给我很好， 你跟孩子都好吗？给他太太打电话。啊，虽然其实现在大家知道，那些家属们其实还不知道他们的亲人是不是活着，到现在还没公布多少人救上来。 对对。 还有一句话叫人唏嘘感慨，一个救到医院里的上来的人，感慨说：“我这辈子都没受过这么好的待遇啊。” 哎呦， 刚才讲的任性的，就我那个抬出了，其中抬出来一个矿工啊，他在躺在担架上以后还在鼓掌。别人在鼓掌的时候，他在鼓掌。 是是是， 太厉害了！ 我就跟你讲，他们这次老拿一个事儿举例，就说生存能生存多长时间，说是此前最高的记录，这也是都中国矿工创下的。在贵州那边的矿难，说工人矿工生存25天，对吗？可是我怎么老记得，在1998年有一个26岁的叫杭平的矿工，他被评为1998年那个上海吉尼斯总部评他为井下生存时间最长的人。当时说他的记录是33天零13个小时，他怎么活下来？跟这次的情况有类似，也是大水冲了这个巷道，然后呢，你知道这个水啊，把它冲到700米深的这个巷道里，冲到一个死胡同，水冲到一个死胡同呢，这个气压把水挡住了。正好给他空出一个1米见方的煤渣地，他就在那儿活着，在那儿活着。除了他，还有一头骡子，井下还有一头骡子。你知道他怎么活下来？中间也试过这个放弃啊，说他曾经上过吊，拿皮带上吊，吊不住，没死， 阎王不收。 哎，然后呢，他就井下都是黑的，他就摸那个骡子，把骡子弄过来，拿这个皮带，他想把这骡子勒死。那家骡子凭什么？被你勒死，一勒骡子就游跑了，一勒骡子游跑了，但是骡子也没伴儿啊，骡子还回来，到最后是他把骡子生生摁到水里，给淹死了。然后你就说他怎么吃这肉啊？他拿他这个眼镜片打碎了，用这个眼镜片割这个骡子的肉。可是他吃跟这个山西这个王家岭这个底下一样，开头也是吃树皮，吃那个原木的树皮，吃皮带，到后来说有骡子肉吃。可是吃了几天呢，虽然是生肉啊，也会腐烂嘛，这个骡肉腐烂，他倒知道点这个。他说我每割一块肉，我都反复在水里搓洗搓洗搓洗搓洗的够呛之后 还有这个力气啊。 他被救出来的时候，他原来的体重是128斤，救出来的时候已经是83斤了。这个航平啊，就是他为了减少能量消耗，就是减少这个热量啊，他把全身埋在这个煤渣里。反正就是我当时看到的报道，1998年在内蒙那边的一个好像乌海市的一个矿里，就出了这么一个生存记录嘛。 您这个故事是有教育意义的。 为什么？ 我觉得现在中国很多的就是大多数人都没有当过兵，没有经过的求生的训练。你比如像新加坡、像一些台湾这样，他有求生训练的，放在森林里面一个礼拜，然后什么都不给你，就给你一把刀。然后你就找到自己的原来的部队，7天时间，什么都没有人帮助你。我相信这次这个矿工里面，很多人呢，大家可能也听过很多的故事，包括像您这样的故事，还有就是说76年那个唐山大地震，一个老太太被压在底下以后，好长时间自己喝尿存活了。像这样的故事真的是太有教育意义的，您这故事啊，大家都应该记得住。 难道咱们要教矿工野外生存训练吗？作为职业培训，我们可以看看啊，这个救出来的这个矿工的照片。你瞧，把眼睛摁住嘛，因为这个暗无天日多天呢，这是怕眼睛盲了。然后再看下面，哎，这个医护人员严阵以待。 上面那个是阳气袋是吧？ 可能是 没享受过这样的待遇。 哎，然后你再看下面，哎。中国煤炭产量占全世界煤炭总产量37%，但是事故死亡人数占全世界的70%左右，百万吨死亡率是美国等国家的30到50倍。然后根据美国劳工部等部门的统计，在美国的啊6种行业当中，你看什么制造业、建筑业、农业啊，6种行业当中最危险的是制造业，他们最安全的呢，竟然是采矿业。 这个记录要改写了，这两天爆发了20多年来第一次， 没错， 最大的 美国那煤矿底下不是炸了吗？ 也死了20多个人。 我原来看过一个数字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，就是说美国这个矿难平均每年也就死20多个。我那天看见，我说这好，这一炸一年的指标够了。 他这次发生灾难的时候说40年来最高的水准，才死几个人呢？20来个人嘛， 20来个人 啊，就很少。 让这个采煤量 还不够是吧？ 不是 不是不是， 美国现在它的目标什么？就是说它要达到零事故的目标，这个中国是敢说都不敢说， 现在像澳洲啊，或者像一些国家，真的是啊，这它追求这个煤炭这个死亡率零事故率啊。 对， 这个是几个世界几重天了。 是， 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杜老师刚才看到跟美国比照的数字有感触。 哎，他现在就是刚才是最安全的行业是采煤业啊。对，就徐老师讲这事确实是要改变。 嗯， 他现在就是其实最不安全的行业是他是就是那个渔业，海上的风险比较大。 哦，打鱼。 对，澳洲也是一样，就是最危险的是一个林业，然后是渔业，然后才是煤矿业。那么这在中国是最危险的是一个不知道是不是煤矿业，也许比这个煤矿更危险的，比如说是。交通公路上每天死那么多人，其实是人很多的，对吧？ 那跟打工不一样。 那交通事故，美国死人也很多， 也很多。 那开车也很多。 对， 我在想，我们要承认一个，就是煤矿开采业，我们中国跟国外在管理上、在技术上实际上有很大的距离。 嗯， 我讲过好几次，是那曾经像钢铁啊，轻工业，曾经有一度我们都是引进他们某一个项目，比方宝钢。全盘引进，然后我们渐渐学会，我们现在钢产量世界第一。煤矿业是不是也能弄一个试点？ 就像航空业嘛， 对， 飞机我们全盘引进， 对， 现在基本上跟他们差不多，除了航班延误，对吧？基本上 就说你比方说澳洲，比方说哪个国家好的，或者欧洲哪个国家开的好的， 对， 就牺牲少量的，给他们赚一点钱，弄一个矿，就全盘按照他的东西来做。看看他这个东西跟我们那种，因为王家岭的情况不同啊，他不是小煤矿啊， 对，他国有， 他是一次民退国进以后，国家投资50多亿新开的国企大矿， 哦，是吗？ 对啊，所以这种情况下还出这样的，说是一个因为一个工人偶然把旁边的那个什么水层打破，这个不大解释得通的，所以我想长远的来说。我们不希望这样的欢乐送货的奇迹再连续发生的话，长远来说能不能做一个这样的方法，就是说真的就是有一两个矿，就是引进最好的技术管理，看看他这套做法跟我们的做法有什么不同。要是差不多的，那我们也不必老是那么自卑了。要是有可学的，我们就学习吗？ 这就是个发展阶段的问题。 对，其实 我跟你讲，就是最近这不是有些你们作家之间讨论嘛，就是说有些城市里的作家感觉呢，他写的这个小说啊，好像是发生在维也纳也可以，发生在纽约也可以，感觉没什么区别。这就说明啊，有的人对中国是有幻觉的。 嗯， 你知道北京上海不等于中国呀，这个温家宝总理都说呀，北京上海不等于中国。你以全部国家而论，你究竟是属于一个文明史、工业革命进程，你到底是在一个什么发展阶段上？我觉得这个事儿需要想想吧。 但有些我们发展的很好，比方高铁，我们现在就是全世界领先的。 对，现在就是它比较高端的，中国相当领先。就高铁，然后就其他的新能源方面，就在出口了的技术。 全世界现在在热销的什么 iPhone 啊、iPad 这些东西，都中国制造的。 但问题可能就是说明什么问题？就是对重视的程度不一样。现在我们太重视这个高科技，以后啊，大量的投资放在这个上面，就反而对这些比较传统的工业。比较危险的工业没什么投资， 但煤矿恰恰是高度重视，因为能源紧缺，煤价高。 高度重视的是煤啊，还是人呢？ 是煤，是煤啊，所以重视。但是问题就在能不能也像钢铁？我的意思就很简单，像钢铁，像汽车，汽车也不是这样吗？我们都让外国人来造，造完了以后，现在我们的公司买了沃尔沃。对不对？ 就现在就是，其实中国也对美国那个开采技术相当的先进。你知道，就是澳洲和美国那个开采业的哈，就是矿业，包括这个煤矿还有其他的金属矿，都是有的相当高的学历啊。没有高学历，他不能够操作那些机器，所以他的人是很少。你说这次美国那个西弗吉尼亚那个爆炸以后才死了，里面才20几个人开采啊。那中国何止20多个人，几百个人在里面一死就是几百个。就是一个技术的问题。中国当时也派考察团去考察了，就他们的技术相当好，也花了30多亿人民币和相当于美元也引进，但是中国这矿产的太多，再一个呢就是30多亿对中国来讲太少了，而且因为现在煤的这个它的利润相当高，一个是你的劳动力便宜嘛， 那么价格越高的时候，它就加大了生产，加大生产以后，它就会导致这样的事故发生。 你看看这个人的感受啊，咱们再看一版这个字幕，咱们导演给看看，就是这是某个省负责安全生产的一个干部、一个领导说的，说现在任何一个矿都有发生矿难的理由，不发生那是运气所致。然后呢，有一个新闻标题叫做“矿工把下班叫生还”，这个黑色幽默。然后有一个参与井下救援的矿工，当时看到这个惨象，他说什么话？救上他们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再干这个矿工。所以我就觉得啊，为什么我就老觉得想起这个中华民族两件事儿，历史上几千年来啊，一个是韧性，刚才咱们讲，再一个是运气。我最近老在想，包括大家说奇迹，那么所谓奇迹就是运气的成分非常大了嘛？你发现没有？华人格外爱运气，为什么全世界的赌场华人最多呢？你有没有想过一个，就是这个我们这群人为什么对于这个运气寄予了那么高的这个希望？我又想起包括现在就在大陆啊，很多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都跟我讲，我们公司这个成功啊，那就是叫富贵险中求，那就是运气。甚至有人也说，我们这老板这个罩得住，他就是多少次起死回生，就是你要干的那个事儿啊，往往都是干不成，要干什么创造条件也要上，那么于是到最后就是哎呦还成了。我就觉得咱们怎么这么相信运气呢？ 您这个运气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解释，一个就是生命的运气哈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那些老板，特别是煤矿老板，他也碰运气，铤而走险，不出事就没事，就赚大钱，一出事就完了，他就是靠运气。这个就是没有规则，不讲规则，尤其这样危险的行业里面，他不讲规则的时候肯定要出事，像山西河南这样出事，将来还会出很多事。 运气就是运动当中的气，拿钱来运动，这就变成了一股气了。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这前两天我看一个博客挺有意思，还很多点击量，就说啊，他说他有个外国朋友，这是不是清明节了嘛，说觉得很不能理解你们中国人，说你看清明节你们这么样的慎终追远，对于死去的人啊，你们是这么样的重视嘛，祭奠，家家户户去上坟。他说可是另一方面呢，你看你们矿井底下死的这个人也是世界之冠，就是说他不太理，就是说他这个外国友人不太理解我们中国人的生命观到底是什么，你们到底是重视死去的人呢，还是不重视人命呢？ 活的人，对活的人的重视，对死人的重视确实好。一般不是以前开个玩笑嘛，就是说这个人家是活的时候，他对他的评价是基本上是很低的嘛，或者是不把他当人事哈。 哎， 死了以后追悼会上都是一个很高尚的评价。 嗯，没错。 这个对生人的重视， 基本上还是做给活人看的。 嗯， 基本上最重视的还是活人，包括现在救，一方面要叫把他们救活，另外一方面还是给更多的活人更大的鼓励。刚才你们讲的运气其实跟认命是一个钱币的两面。正因为你对自己的主观能动性、主观改造世界的能力缺乏信心了，你才相信运气。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贴，转贴很多，叫王嘉玲哪些事情最令人感动，我看了他写的挺好，那工人坚强吃树皮，什么什么吃煤块感动，很多人救援义务的去救援，做很多好事感动，这个山西省省长王军由于过于激动不接受采访也令人感动，他觉得不接受采访忙于工作反而更叫人感动。最后几句话，希望这次把有关矿山安全当大事抓，不能一争风，希望全国平均下来每天都发生每天都死人的矿难能少一些，希望在救人上每次都以王嘉玲为样板，尽管这样成本太高啊，以后每次都这样，希望王嘉玲之后不要弄阴谋报告团之类，不要没完没了的歌颂，希望被救矿工吃好喝好养好和家人团聚，如果继续选择下井注意安全，老天保佑中国，老天保佑中国矿工。 这个挺动人的， 热贴。 对，我也觉得呀，没必要弄成什么生命赞歌，因为这个毕竟啊，这个就是玩悬的，我就说这是 本身是 运气嘛。这100多个矿工是生是死是50%，50%啊。当然现在咱们全民欢庆，他们大部分都活了，但是如果没活呢？ 这个欢庆的不是社会的事情，社会是一个悲剧，但个人是一个胜利。大家欢庆的是刚才你们讲那些个人求生的例子，其实全世界各民族都有这样的歌颂，像那西方人鲁滨逊，那是一个所有人都一直在讲不完的。 对对对对， 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， 对 啊，他的淘金的跟狼怎么搏斗那些细节。最近汤姆汉斯又拍了一个电影，在一个荒岛上，怎么一个人啊，就是前些年嘛，就是一个人在一种绝对困难的情况下，为了一生存活下去，这不仅是一个人的事情，这是人类的事情。 对，人类 这是一种人类精神 啊，人类的精神。对对对， 所以呢，基本上像这样的事情是社会的悲剧，但是是人的胜利。 但是 时代的悲剧了。 嗯， 目前这个时代就是我们中国，说实话，现在发展水平就这样，就是它很多东西啊，没有办法。我们觉得是这个确实是不希望发生、不该发生的。但是呢，中国现在就是你现在所处的现状，不是有人讲，就中国现在城市是发达世界啊，农村是非洲，但是现在连非洲都不如。你为什么？就是你的矿工的死难这个比例哈，连南非都不如，比南非还多30倍 啊！ 对比南非都要多30倍，南非也是个煤矿，比印度还多10倍。所以很多东西、就是、 南非是很多是淘金下去， 淘金它矿嘛，那矿嘛。 所以我也是，我听你们这么说啊，我也就觉得这个中国的事情啊，是不是你着急也没用？就是你说我们一日千里的发展，可是实际上真是一整个国家而论呢、啊，你到底是在一个什么发展水平上？这个玩意儿出了事儿，你就知道它是实实在在的，对吗？而且这么多的人口，人又这么贪，对煤的需要这样强，你有什么根据说以后不会再发展这样？